食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，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健康四小宝可以令顽症细胞自灭，阻止扩散，抑制顽症基因活化和预防病变。 灵异说书人张其曾，希望大家因为肥 Ben 咧，佢有另外一啲财经节目可能会做得到嘅，咁啊变咗暂时咧就港股形式咧继续顶住先啦。咁啊虽然几百 view， 咁但希望大家咧可以听古仔啦，讲得唔好都听一听啦，因为呢位张其曾咧就喺电视台啊做编审啊做编剧啊，亦都做制作人。咁亦都係富人大學嘅教講師，咁教人哋做呢啲製作傳媒嘅嘢嘅。佢呢啲古仔啊，根據佢講咧，咁我相信有啲都係嘅，即好似啱啱講完嗰個老人家咁啦，因為冇人可以投訴政府300多次啊，兩年幾時間不停去做一件事，咁如果冇一啲能力，又冇啲奇怪嘅嘢推動佢咧，係好難做嘅。而今日講呢個古仔，張其曾。应该都是真人真事，因为呢细节讲得很清楚，讲的年代相当久远，即是可能因为看他的洗肺的各样东西，台湾那个状况呢，即是他的古仔里面呢应该都是比较早期一些的事。他是一个制作人，一行九人，是啦，九个人，那呢就拍一些综艺节目，一个礼拜时间，一部车包咗一部车电视台，要赶好多嘅地方，因为一路落一路落，想办法拍晒佢位置。一个礼拜预算有限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啦，台湾嘅电视死咗好多年噶啦，包括电影，咁咧就全部变晒综艺节目，以大家最平嘅成本去拍嘅嘢，全部变咗清谈啊、政治啊、时事节目又好啊，康熙来了都系好啦。其实就两条友跟住揾啲人 A 卡、B 卡、C 卡啊、大卡咁啊，咁啊嚟。咁呢个节目都系佢好赶，咁啱啱去到一个景点拍紧嘅时候，机器坏咗。拍嘢嘅机器坏咗，佢哋今日系最后一日噶啦，佢哋仲要赶一个景点，由呢度去到嗰度大概两个钟头车，佢哋朝头早尽量赶，希望赶得切，然后咧圆满咁唔超不值，跟住可以翻台湾台北，翻台北，点知机器坏咗，张其曾见到呢个景点嗰度。有个80多岁嘅阿婆喺度卖矿泉水、卖茶叶蛋、卖茶果，佢谂住大家都肚饿啦，佢就攞咗张1000元嘅，系1000元，咁咧就俾咗个阿婆。呢个阿婆千多谢万多谢，握住张其曾嘅手，我呢度200元，我找翻800元俾你，跟住享安。原来啲机器搞掂咗啦。啲人开始上紧车，个阿婆将800元摆喺张其曾嘅手，张其曾就袋咗佢落个袋度，冇数，跟住嗱嗱声走上车，一路赶，希望喺下昼接近黄昏嘅时候去到下一个景点。上咗车之后，架车行咗大概半个钟以上啦，佢抄啲钱出嚟，然后数数完之后摆翻落个银包嗰度嘅时候，佢发觉呢度系有1600元，个阿婆找多咗800元俾佢，个心好唔舒服。点解头先唔睇呢？点解会系800元？原来佢有两张系500元，加埋其他嗰啲就变成咗800元。佢嗌阿小杨，阿小杨。喂，翻转头唔好搞啦，好赶喎，超不值喎，唔係呢翻转头呢，唔知我哋几时会再嚟，费事争人哋啦，咁咪好囉，我哋有宵夜钱啦嘛， 有钱食宵夜唔好咩？唔系咧，即刻要翻转头。喂，赶唔到，唉，总之赶唔到，我负责啦。总之我攞咗人钱，我心唔舒服。卒之，成班人鬼杀咁嘈，真系鬼杀咁嘈啊！因为出咗呢个 trip 喺台湾，已经系今日系第七日啦，大家都冇翻过屋企，每日喺度赶赶赶，大家都希望赶埋今日就完咗件事。卒之，张其贞坚持。冇办法，佢系制作人，架车就翻转头，翻到广场嘅时候，景点嘅时候，那个阿婆喺度哭啼啼，张其贞走落去，将800蚊俾翻佢，其他嘅人走嚟，诶、哎，唔好喊咯，阿婆，喊乜嘢啊？嗱，人哋俾翻你啦，呢个男人真系好心啦，啊，走咗咁远都特登翻转头，我对唔住啊，头先我冇数。吓、啊、你点一点啦，跟住嗰个阿婆喺度笑，跟住拍一拍张其贞只手，跟住佢行开咗。唉、哎，阿婆我都翻去咯。啊，呢、這个阿婆唔知住边嘅咧，吓、啊、唔知住边？佢唔系你附近人咩？唔系啊，未见过佢。哦，不以为然。张其贞即刻跳上架车度，开到最快赶下一个景点，依然希望赶得到。卒之大概车开咗接近一个钟嘅时候，前面有警车停咗喺度封路，封一条路落去问我哋赶，冇得赶，上高山泥倾泻冧咗落嚟，几笪地方冧咗，你哋要翻转头，系翻转头，大家好冇心机，卒之架车要翻转头。但是这个行程始终都要完的，因为约晒那边的人，唯有打电话过去跟他讲话听朝早再去。张其贞打电话给个朋友，在半路的时候他有间旅社，可能这条路封了，有些人到不到间旅社，变了很多空房。个主人说，嗱，五间房我收你三间房钱，收你三间房钱呢再俾个六折你，仲送埋听朝嘅早餐，计计条数，哇，仲赶得切，仲系一个预算，系超时就一日啫。卒之嗰晚大家好攰，瞓觉，第二朝食早餐嘅时候，成班人走嚟问张其贞：，喂，寻晚你冇发梦？梦到乜嘢？我哋梦到行紧嗰条公路咧，去到嗰度咧，突然间咧有个阿婆截停我哋架车，跟住喺后边。就山泥倾泻冧落嚟，嗰、那个阿婆就系嗰日喺广场喺景点嗰、那个，唔系啩？一阵间我哋都惊嘅，去睇睇个阿婆喺唔喺度啊嘛！大家好诧异，原来呢九个人里边，竟然系有四个人梦到嘅。当然啦，张其贞系冇发到呢个梦。经过景点嘅时候。问下四周围啲人，佢话婆今日冇嚟，佢都唔系住呢条村嘅，都唔系住呢附近，未见过佢。张其贞比较失落啲，行埋去四周围望下，因为大把时间，因为今日净系去 B 点啫。四周围睇下，佢见到一个土地公嘅神像摆树头嗰度，侧边有个土地婆，望落去。就好似嗰日寻日见到嗰个阿婆一样，张其贞点起三支香，插咗落去，系啊，插咗落去，同大家讲，可能系土地婆、啊。拜完之后，一路顺风顺水，冇塞车。兜咗条路去到 B 点，好顺利拍完，然后翻台北。翻台北嘅时候，一盏红灯都冇见过，沿路都好似开绿灯咁，好快脆就翻到电视台。第一交数嘅时候，系啊，交数嘅时候我得到，因为始终都好啦。台湾当时嘅经济系好差嘅，而制作费又好有限。佢压缩到个制作费，虽然超市一日，但系佢哋竟然喺电视台里边咧系排名第三悭钱，咁 好啦，咁有奖励嘅，老细奖励，奖励咗800蚊，啱啱就系呢个阿婆嘅数，就系、是、找多咗个800蚊，跟住睇电视，电视话呢条路公路坍塌嘅泥头碌落嚟嘅，死咗9个人，而佢哋呢一次行程就啱啱好系9个人。究竟是天意啊，真的有土地婆婆啊，定是什么，我不知道。但是这件事亦都在台湾一些电视节目上讲过，亦都访问过当事人。拜拜。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韧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，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